攻读《生命记》，梅瑟第一篇演说，第一章。以下是梅瑟在约旦河东岸对全以色列所讲的话，即在苏夫对面的阿拉巴旷野中，在帕兰与托菲尔、拉班、哈泽洛特和迪扎哈布之间，从何勒布经瑟伊尔山到卡德士巴尔乃亚，共有11天的路程。在第40年11月1日，梅瑟将上主吩咐他的一切事全训示了以色列子民。当时他已击败住在赫什彭的阿摩尼王西宏和住在阿舍塔洛特和厄德勒的巴山王奥格。梅瑟在约旦河东岸摩阿布地方开始宣讲这法律，说：上主，我们的天主，在何勒布曾训示我们说，你们在这山下住得够久了，现在起身出发，到阿摩利人的山地去，到那些住在阿拉巴荒野、山地、盆地、乃格布和沿海一带地方去，到科纳罕地，到黎巴嫩，直到大河以幼发拉底河那一带地方去。看，我已将此地摆在你们面前，你们应去占领上主世许给你们的祖先亚巴朗、伊撒格、雅各伯和他们后裔的地方。那时我对你们说过，我个人无法负担你们，上主你们的天主使你们的人数增加。看，你们今天多的犹如天上的繁星。唯愿上主你们祖先的天主再千倍百倍地增加你们的数目，照他所应许的降福你们。但我个人怎能承担起你们的凡物、重任和诉讼的事？你们各支派应推举一些有智慧、有见识、有经验的人，我好立他们为你们的首领。你们回答我说，你建议的事很好，我虽选了你们各支派中有智慧、有经验的首领立为你们的首领，几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人长，并为各支派立了监督。同时我也吩咐你们的判官说，你们要听断你们兄弟间的诉讼，无论是兄弟彼此诉讼或与外邦人诉讼，都应秉公审断。审案时不可偏袒，无论贵贱同样听断，任何人都不要怕，因为审判是天主的事。若遇有难断的案件，该呈报给我，我来听断。同时把你们当做的事我都吩咐了你们。我们由何勒布启程，经过了这整个辽阔可怖的旷野，照上主我们的天主对我们的吩咐，我们向阿摩利人山地进发，一直来到了卡德士巴尔乃亚。那时我曾对你们说，你们已来到上主我们的天主即将赐给我们的阿摩利人的山地。看，上主你的天主已将这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上主你祖先的天主对你所许下的去占领这地。不要害怕，也不要胆怯，你们众人便来到我跟前说，让我们先派些人去替我们侦探那地方，然后回报我们，我们当走哪条路，当去哪些城。我就由你们中挑选了12人，每支派1人，他们起身上了山地，一直到了厄士科尔山谷侦探的那地。他们带回来那地方的一些果品，并回报我们说， 上主我们的天主即将赐给我们的地方实在好，但你们却不肯上去，竟违背了上主你们天主的命令，在你们的帐幕内抱怨说，上主因为恨我们才将我们由埃及地领出来，将我们交在阿摩利人手中消灭我们。我们上哪里去呢？我们的兄弟又说了些使我们心灰意冷的话。他们说，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一个比我们又大又高的民族，他们的城邑广大，城墙高耸摩天。我们在那里还看见了阿纳克人的子孙。我遂对你们说，不要畏惧，不要害怕，因为上主你们的天主走在你们前面，他必为你们作战，正如他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做的一样。并且在旷野里，你也看出上主你的天主在你所走的长途中携带你们，如同人携带自己的儿子一样，直到你们来到这地方。虽然如此，但你们仍不信赖上主你们的天主，他一路远走在你们前面，替你们找安营的地方，夜间借着火，日间借着云彩，指示你们应走的道路。上主一听见你们的怨声，就发怒起誓说，这个邪恶世代的人，一个也不得见我世许要赐给你们祖先的乐土。只有耶夫乃的儿子加勒布除外，他必见到此地，并且我要将他踏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因为他们一心随从了上主。为了你们的缘故，上主也对我发怒说，连你也不能进入那地。那事后你的农的儿子若苏厄要进入那地，你应壮他的胆，因为他要使以色列占领那地作为产业。此外，你们所说要成为战利品的幼童，至今尚不知好歹的子女，他们都要进入那地。我要将那地赐给他们作为产业。至于你们，应转向红海出发，往旷野里去。你们回答我说，我们得罪了上主，现在我们愿全照上主我们天主的吩咐上去交战。你们个人遂都武装起来，轻率地上了山地。但上主对我说，你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上去，不要作战，因为我不在你们中间，免得被敌人击败。我立即告诉了你们，你们却不听，违背上主的命令，擅自上了山地。住在山地的阿摩利人蜂拥而出，攻击你们，追赶你们，有色耶尔直杀到荷尔玛。你们回来，在上主面前哭泣哀嚎，但上主未曾俯听你们的哭声，也未向你们侧耳。你们只得长期地停留在卡德士，停留的这样长久。